次，在你背后那日模糊，天使是我，你或会未在乎，能够为你守护，置自己于不顾，全意为你守护。那是我天赋， 天使为你，你没责任动情。天使是我背负昨日罪名，谁叫上帝公平，要做伟大事情。上帝公平，要做伟大事情，才会让我光明，处罚我曾经一点都不神圣。 在你背后那样模糊，天使是我。